国际沟犁人同音联合会发行了双月刊杂志《同音》2017年12月一期。杂志郑重地登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考察平壤制包厂、平壤金正书骚丝厂和柳京泡菜厂等的照片，并集中编辑了他的革命活动消息。杂志还编辑了2016年朝鲜十大新闻，即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、第十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、忠诚的70天战斗和200天战斗、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、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的发射成功、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、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火星石试射、新型静止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、核弹头试爆成功、我国女足运动员分别荣获20岁以下世界杯赛和17岁以下世界杯赛冠军。杂志还载文介绍了有关我国民俗节日的资料、南朝鲜消息和国际消息等。